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《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》，倾情演绎华美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在武三思的授意下，张柬之等武王结局凄惨，可是他们不是有免死铁券吗？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？将武王一一收拾完毕，摄右台侍御史周丽珍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返回洛阳之后，他被李显擢升为御史中丞，算是对他此次行动的奖赏。从这个结果来看，周丽珍诛杀武王其实不是矫诏，而是在李显的默许之下。所谓的十次免死铁券，其实就是五块废铁，只要李显动了杀心，100次免死铁券也不过是一块铁。此时我不仅要怀疑李显的人品以及智商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他最终抛弃了武王？要知道，如果没有武王，他能否顺利登基还是个未知数。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快就恩将仇报呢？只能归结为智商太低，人品太次。武王被整肃的过程几乎与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韩苑的被整肃如出一辙，都是不断被贬，然后被痛下杀手。然而具有对比意义的是，痛下杀手的武则天跟长孙无忌等人是有仇的，因为他们挡过自己的路，而张柬之等人对于李显是有恩的，是张柬之为李显铺平了道路。武则天杀跟自己有仇的人，而李显杀对自己有恩的人，说这样的人有太宗李世民的风范，李世民答应吗？说到底，李显是一个比父亲李治更加无能的人。李治最起码恩怨分明，即使有处死舅舅长孙无忌的污点， 但他是出于维护皇权的考虑，而李显却没有最基本的是非观。如果时光倒流，允许张柬之重新选择，他还会拥立李显这个无能皇帝吗？然而失望也好，痛心也罢，武王的时代转瞬即逝，现在已经进入五狗的时代。什么是五狗？五狗便是武三思手下的五条狗，其中包括御史中丞周立珍、侍御史冉祖雍、太仆丞李俊、光禄丞宋之训、监察御史姚少之，这些都是忠于武三思的人，因此当时的人将他们称为五狗。在五狗之外，宗楚客、宗近卿等人都是武三思的党羽，他们围绕着武三思，奉承着武三思，溜须着武三思。不知不觉中，曾经的落水狗武三思又产生了错觉，他以为又回到了无所不能的时代，他甚至口出狂言：哼，我不知道世间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，我只知道对我好的就是好人，对我不好的就是恶人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705年的那场兵变渐行渐远，转眼李显登基已经有几年的时光，按照人们未来的预期，李显继位应该能给国家带来新气象，毕竟他代表着正统的李唐王朝。然而渐渐的，人们发现李显辜负了他们的期望，不仅跟太宗李世民无法相提并论，就是跟武则天比也相去甚远。武则天虽然心狠，虽然手黑，但是武则天眼光独到，用人奇准，跟武则天比，李显的眼光近似盲人，不仅用人不准，而且用人泛滥。仅仅几年的光景，在李显手下就多出了数千名编制外的官员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原本宦官在唐朝后宫是没有地位的，经李显之手，宦官中已经有近1000人得到了七品以上的编制外官职。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之祸从此时便埋下伏笔。这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皇帝，这是一个把国彻底当成了家的皇帝，黑白不分，公私不分。中国的语言总是很有意思，同样一个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解释。比如爱场如家，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大公无私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同时可以从反面理解，把场当成了私人的家庭财产，因此也是爱场如家。李显就做到了后者，他爱国如家，把国彻底当成了家，国的所有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家庭的私有财产。至此，这个皇帝已经没救了。公元706年4月，李显让天下人见识了他的浅薄。事情由一个叫韦月江的人而起，这个人出于义愤，向朝廷举报武三思与韦皇后通奸，将来必定叛乱。话是实话，李显却偏偏听不进这样的实话，他近乎偏执地袒护着韦皇后，同样偏执地对待告发韦皇后的每一个人。他冷冷地下令，把这个人斩了。 令李显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命令遭到了拒绝，拒绝他的是黄门侍郎宋璟。李显有些急了，不就是长个人吗？哼，你宋璟却说还需要调查，调查什么？李显一下子跳了起来，连鞋都没有顾上提，鞋拖着地，头巾也没有顾上戴，就这样跑了出来，冲宋璟吼道： 我以为人头都已经砍下来了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手？ 宋璟的心凉了半截儿，皇帝呀，怎么如此浅薄呢？宋璟回应说： 韦月江举报皇后淫乱，陛下一句话都没问就要处死他，我怕天下人会对此议论纷纷。 议论什么？斩了不就完了吗？ 宋璟摇了摇头，他坚持应该先行调查。李显依然不依不饶，宋璟坚定地说道： 如果陛下一定要斩韦月江，请先斩臣，不然臣终不敢奉诏。 李显被噎住了，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只好暂且放弃了将韦月江斩立决的念头。随后御史们上奏，以时值夏日不宜处斩为由，请求放过韦月江。李显同意了，将韦月江打了一顿，然后流放岭南。大家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他们都高估了李显的心胸。这一年秋分过后的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韦月江就被处死了。处死他的是广州都督周仁轨。 谁下的令啊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皇帝李显啊。富有四海的皇帝心胸狭窄到如此程度，李显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一个王朝，皇帝就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，只要皇帝做出某种举动，臣子就会做出各自的选择。面对李显的家国不分，很多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宋璟选择孑然独立，周仁轨等人选择飞蛾扑火，而老资格的魏元忠选择了沉默自保。在李显登基伊始，魏元忠的命运就发生了转机。李显派出政府的驿马车前往高要，即今天的广东肇庆，把魏元忠接了回来，随即委任为魏卫卿及军械供应部长，参与政事，成为宰相团的一员。原本在李治和武则天的时代，魏元忠是公正严明的典范，这次重新出任宰相，天下人对他寄予厚望，期待魏元忠能够扭转李显朝中的不正之风。然而这一次魏元忠让人失望了，他不再是公正严明的典范，相反他自己亲赴权好，抛弃寒门郡士，同时也不再赏罚分明了。最让人诟病的是一次回乡祭扫，为了这次回乡祭扫，李显特意赏赐魏元忠锦袍一领，白银千两，并给配备了千骑卫士四人，以壮行色。李显的用意非常明显，便是让魏元忠衣锦还乡，而赏赐银子一千两，则是让魏元忠回乡当散财童子，既长魏元忠的脸，也散播天子的恩德。令李显没有想到的是，魏元忠把这一千两银子私吞了，愣是回乡当了一次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 重新围向的魏元忠就是这样，只顾沉默，只顾自保。或许是宦海多次浮沉，让他变得庸俗起来；或许是人到老年，便把富贵看得比名声更重。总之，现在这是一个陌生的魏元忠，一个让天下人深深失望的魏元忠。不久之后，酸枣县尉袁楚客给魏元忠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让魏元忠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信是这样写的：皇帝最近接受天命，正应推广恩德，引进君子，清退小人，振兴政治教化。在这个重要时刻，你怎么能只顾安享富贵，沉默不言呢？今不早立太子，选择师父进行辅佐，一错；公主也开府任用官僚，二错；和尚尼姑游走全门，借势纳贿，三错；戏曲歌舞演员当官，枉取国家俸禄，四错；有关部门选拔干部，全看对方贿赂多少，五错；宦官升官的已有千人，必定是将来祸乱的前奏，六错；王公贵戚赏赐无度，竟为奢靡，七错；大量设置编制外官员，伤财害民，八错；先朝李治时期宫女在外随便居住，随意出入皇宫，交结权贵，九错；旁门左道之人蛊惑皇上，枉领俸禄，十错。凡此十错，您不去纠正，谁去纠正？公平地说，我们应该感谢写这封信的袁楚客，他的这封信一下子就把李显时期的政治现状揭露得淋漓尽致。由此不难发现，李显这个皇帝相当低能。袁楚客把相当大的责任归结到魏元忠不去纠正上，其实是不对的。只要李显这个根子不正，这个王朝就不可能有希望。魏元忠也是满腹委屈，有韦皇后和武三思这样的人在，他魏元忠除了自保还能做什么呢？难道起兵清君侧不成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说起兵，还真有人起兵了，不过起兵的不是魏元忠，而是太子李仲俊。李仲俊是李显的第三个儿子，正常情况下轮不到他当太子，由于他的两个哥哥都发生了变故，便轮到他当上太子了。李仲俊的大哥叫李仲润，是李显和韦皇后最忠义的儿子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李仲润将继承李显的地位。然而意外发生了，公元701年，李仲润、李先惠、武延基因为议论二张专权，被武则天下诏处死，这样李显就失去了第一个太子人选。在李仲润之下是李仲福，他是李显的第二个儿子，但是并非韦皇后所生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韦皇后对李仲福非常记恨。李显刚登基的时候，李仲福就被赶出洛阳，前往均州，即今天的湖北丹江口，出任均州刺史。说是刺史，其实就是被软禁的囚犯。这样洛阳城中只剩下李仲俊和李仲茂，他们俩 都不是韦皇后亲生，只不过相比之下李仲俊更年长，因此李仲俊被册立为太子。就本性而言，李仲俊聪明，做事果断，如果有良师辅佐，或许能成为一代有为君主。遗憾的是，李显给李仲俊配备的官员良师寥寥，贵族子弟却居多。李仲俊的太子宾客有这么两位，一位是秘书监杨角，一位是太常卿武重训。秘书监是皇家图书院院长，太常卿则掌管宗庙礼仪。按照常理，这两个人当太子宾客便是教太子礼仪，然而李显所托非人，杨角和武重训都是青年贵族子弟，两个人都是皇室驸马，能力一般，性格孟浪，让这么两个人陪伴着太子，能陪出什么好呢？眼见太子成天的不务正业，太子左庶子姚挺数次上书进谏，太子右庶子平真慎又献上了《孝经义养德传》来讥讽，结果李仲俊一概不理，拒谏派头与老爹李显如出一辙。不过除了拒绝纳谏以外，李仲俊的性格与李显有着天壤之别，相比于李显的一生软弱，李仲俊的性格就是一个火药桶。说起来，李仲俊这个火药桶也是被逼出来的，如果让他做出选择，或许他也不愿意做个火药桶。谁把他逼成火药桶呢？名单很长，有韦皇后，有武三思，有上官婉儿，有安乐公主李果儿，有安乐公主的丈夫武重训，他也是武三思的儿子，他们一起打造了这个叫李仲俊的火药桶。因为李仲俊不是亲生的，韦皇后看他很不顺眼，甚至十分厌恶。因为李仲俊是太子，武三思对他很忌惮，也很厌恶。因为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私通，便站在武三思一边，而且在上官婉儿起草的诏书里，挺武贬李经常埋在字里行间，这让李仲俊很气愤。至于李果儿和武重训则是仗势欺人，李果儿认为自己是韦皇后的亲生骨肉，因此就比李仲俊高贵，在他的口中李仲俊甚至成了家奴了。让李仲俊更加无法忍受的是，安乐公主的丈夫武重训甚至唆使李果儿，却动员李显废黜李仲俊，而把李果儿封为皇太女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多种欺辱纠结在一起，李仲俊选择了爆发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707年7月6日，李仲俊调集羽林军起兵。李仲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结局又怎样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